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利亚哥瑞亚，继续请嚟啦 ，Katie 同埋 Sam 同我哋讲下咧，关于即系海滨嘅发展啦。而家系讲下西环嗰边啦，嗱 Sam 咪讲多少少啦。我哋系睇下张图咧，就会讲到咧西环海滨长廊嘅嘢啦。 唉，讲到西环真系一肚火啦，因为我哋啱啱先至俾啲保皇党区议员话我哋逆权侵占嘅地方啊。 逆权点样解释咩叫逆权侵占？ 嗱，即系佢咧就喺度誤用呢一個嘅 terms 嘅，我嘅理解就係、是，因為其實講緊佢嗰笪地方，西環碼頭其實全名叫做西環公眾貨物裝卸區。嗱、 啊， 佢有好多唔同嘅 factor 啦、 嗯。 首先睇下，第一佢位置喺西環、 嗯， 第二佢係屬於公眾嘅。第三佢係做貨物嘅裝卸，佢、係一個 area， 所以貨物裝卸區，所以佢嘅用途係一個碼頭、 嗯。 其實喺嗰個地方嚟講咧，我哋有好多嘅街坊喺過去十幾年啦、 嗯， 因為過去十幾廿年其實嗰度都已經係一個嘅碼頭嘅用地。咁樣咧，咁就有好多嘅碼頭嘅從業員啦，咁喺朝頭早做完呢個卸貨之後咧，咁晏晝其實佢喺三四點之後其實就已經 靜曬 㗎啦，冇乜用㗎啦。咁但係其實咧好多嘅街坊朋友咧，咁就開始喺嗰度跑步㗎咯。係 啊， 咁、然之後咧，咁去到夜少少咧，咁樣啲 睇黃昏景 咯，睇黃昏景㗎咯。咁啊，黃昏嗰度日落好靚嘅。咁樣咧，因為嗰度係冇欄杆㗎嘛，冇欄杆圍住，咁啊啲人就見到咁樣個鹹蛋黃射落去呢一個嘅大嶼山嗰度落。咁、樣咧，咁就我哋所以咧就另外有一個美名叫天空之鏡。 係，因為咧好多人喺度影相。 係啦，因為嗰陣時咧 係 啊，那個西環碼頭咧就好凹凹凸凸，因為貨物起卸區啊嘛，咁、整到嗰啲即係嗰啲地就會凹凹凸凸啦，好多重型車輛咁樣咧，結果咧就一落雨有水浸嘅時候咧，咁樣喺冇欄杆遮蔽嘅情況之下，海天相連，咁咪好似玻利維亞嘅天空之鏡咁樣咯，所以就叫做西環天空之鏡、或者 Instagram Pier、就係咁樣嘅緣起。 打風啲人都好特登走去影相。 Which is 其實我哋唔 encourage。 係啊，當然啦，好危險，真係有咁做嘅。 咁、但係即係都啲人咧就即係好多自律咁樣一路係過去呢十幾年二十年相安無事好自律咁樣用，我哋以外嘅數字都好少。再加上嘅就係其實講緊好多嘅無論係自己嘅居民啊、碼頭而家使用緊嘅一啲嘅從業員啊、商户啊，其實再加上就係香港保羅嘅市民啊，即係都有一個 mutual agreement 啦、暗密嘅規矩就係、是、嗱你唔好阻到碼頭嘅營運，碼頭唔用嘅時候你咪自己用咯，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暗密嘅潛規則。即是在一個政府無意識沒有去操作的情況之下、因為碼頭商戶其實有很多都是本地的居民、是本身住在石塘咀、西營盤或者西環尾、很多的居民其實他們自己都 互相配合啦， 互相配合。有些街坊說、我們去你店頭那裡玩一下、好啊好啊，整下整下、就結果大家就在用了這個地方、因為他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不是24小時、都需要多人卸貨、如果是這樣的話，何不我們去善用這個空間、在保障大家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之下、去利用這個空間去作出自己的休憩，發揮自己的小宇和想像力去做任何自己喜歡做的事、當然不是殺人放火大家 當然啦，這裡都挺安全的， 很安全的， 這麼多年都沒什麼即係我 大意外， 係 啊，即係最多係 啊， 有時 係啊，即係海天咯，天空之鏡咯，所以好多人都嚟影啦， 係啊， 結婚相都喺度影。 其實呢啲真係幫到即係香港嘅 推介， 即係旅遊業好多遊客專登嚟睇， 因為你咁平嘅地方其實好舒服㗎嚇， 係 好靚，而且佢有特色咧，後邊就係一個同個海港啊嗰個即係碼頭有啲嘅 相連啦、 相 關啦嘅行業啦， 同埋你係見得到咧，係成個你係即係。一個親海性好高，喺香港好難揾到一個親海性咁高嘅一個地方，即係講緊話你冇欄杆，你望少少，哇海嚟嘅咯喎，哇但係好靚，你感覺好舒服，你唔係感覺到好驚。即係呢一樣嘢，我諗係喺香港都係比較少有，即係放諸喺世界各地。其實係即係一個營業嘅碼頭，一個好危險，大家感覺上好危險嘅一個貨物裝卸區，大家可以咁樣落到去親身去感受得到呢一樣嘢，而係大家係安全嘅。 即係地 方就係社區，佢真係可以參與，因為有個空間、嗯、其實好緊要。等於即係你見到好多唔同嘅地區，而家都搞緊好多社區參與，一定要有個空間，佢先可以容納唔同嘅人做啲唔同嘅活動。 同埋我想交通呢、這個唔係一個專登設計出嚟嘅空間，因為有陣時候政府搞嗰啲公園咧，咪即係乜又呢樣又唔準嗰樣， 咩突然間講？ 但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空間，但係咧嚟用嘅朋友咧就會即係、就是、用佢嘅方法啦、嗯。你係跑步啦、放狗啦，喺度誒，仲有做啲乜嘢啊？ 大媽婆。 大 踩单车啦， 嚟画画啦， 踩板啦， 食下嘢啊，倾下偈啊， 系咯， 其实乜都得嘅，只系一个空间就可以出现咗咁多嘅活动。咁其实一个好难得嘅嘢嚟嘅喺香港， 自然发展又冇影响，政府投资咁多乜嘢， 仲要系一笪咁样嘅空地，大家其实系冇 conflict 嘅。嗱，我哋而家见到呢、這、一个，我哋叫分界位啦，好平嘅，即系一条车路咁、嗯，其实两边就系嗰、那个作业区，咁样隔篱就系啲码头咁样，我哋见到啲栋嗰啲柱喺度。咁其實你見得到嘅就係即係成條車路好直好筆直，咁樣踩單車嘅人可以暢通無阻咁樣踩，咁樣間中夜晚有啲人會喺度踩板嘅，咁踩板嘅時候踩單車同埋跑步都咪喺隔離咯。咁然之後咧，其實咧喺隔離作業區嗰度咧，喺啲貨櫃後面冇咁多風嗰啲位咧，啊有啲大媽咧喺度夜晚八點幾點鐘，佢打著個音樂響咧喺度自己跳舞喎，廿幾卅個。佢自得其樂之餘，咁其他人覺得嘈嘅咪行遠啲咯，即係咁又唔會話即係最多就講兩句，大家又唔會鬧架，大家相安無事啊嘛，享用 嘅空間。 係啊，即係你放狗嘅，即係你咁大笪地方，咁、就算你驚狗嘅放狗，咁放狗喺呢一邊咪行遠啲。即係咁樣，大家會互相遷就，互相去享用呢一個空間，而唔係有一個好人為嘅規範咁樣。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係令到我哋成個社區係活。即係活性化咗好多，亦、都有多咗好多唔同嘅創意咪上。 有陣時佢就算咧，佢冇凳咧，啲人就揾啲卡板嚟坐。 好聰明 咯，其實係好簡單。 環境保育啊， 用完就會放翻啲卡板上去。 其實係好，因為你唔需要刻意去做咁多嘢。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咁樣見到，其實喺成個Finger喺後面就已經係我哋嘅西營盤、石塘咀，即係一個我哋係同一個社區一個海濱嘅連接處嚟嘅，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你咁樣嘅一個地方，但係俾一個區議員話，喂嗰度從來冇公眾開放過㗎、你哋咁樣做而家即係等同逆權侵佔 咁樣。咁講咧就好笑啦，因為咁多年喎，而家但係翻轉頭講呢件事，啊你哋逆權侵佔，咁啊邊個要俾人拉咧？個個都俾人拉。 點解咧？因為那個嗰班區議員咧就話、一定要用呢個地方，咁咪建議咗一樣嘢啦，就係話我要做園圃呢度喺度種菜咁樣。 但係佢做園圃咧，佢又唔係咁單純做園圃喎。佢如果真係做園圃嘅話，係咁我都知道我是西營盤，我係西營盤石塘咀居民，我自己都知道係啊要。如果你想種嘢，社區園圃你真係排十世都未必排得到，因為得中山公園一個。 啱啊，係。 咁啊，最多俾你多一個係堅尼地城嘅 rooftop。咁、但係問題在於嗰度咁大風，咁嗰度又係海邊，你話喺嗰度做園圃種嘢，其實你會唔會有啲天方夜譚嗰啲咧？咁樣再加上就係佢即係鬼，即係魔鬼在細節啊！佢竟然咧係政府咧推下推下咧就話：，不如咧我哋俾個 NGO 嚟管啦，反正你哋啲人成日都話康文署啲嘢唔得，嗰樣唔得。咁我哋咪俾 NGO 嚟管咯，我哋發揮下新創意、新思維啊嘛咁。但係其實我哋你冇諗到喎，就係、是、喂。但係唔係呢啲責任應該由政府去負嘅咩？ 冇錯。 點解我哋要因為康文署我哋唔中意，我哋就要外判俾呢一個嘅 NGO？ 同埋點解一定要做農圃？佢都冇解釋啦，係咪？ 佢冇解釋過 嘅喎。啊，呢個地方真係好適合做呢樣嘢，同埋長遠點樣發展咧？農圃係為咗咩？呢區嘅食物可以提供多啲。自給自足啊！ 我懷疑咧，就係嗰啲區議員咧，就去同林鄭講，咁咧林鄭咧就喺個施政報告嗰度咧就講咗出嚟，咁啊即係翻唔到轉頭嘅，係話即係喂又唔得啊咁樣。 一個區議員升官發財咗啦嘛，做咗副局， 我都明嘅， 做咗政治助理 啊嘛。但係嗰個就 係我有陣時覺得。政府的決定呢你都要理性先得㗎。其實好多嘅無論係街坊學者又好，都同佢講：喂，呢度真係唔適合做園圃㗎喎。其實而家現有嘅用途，一個開放性嘅公共空間係最好嘅。係咁點解即係你唔 keep 翻好似而家咁樣 咧？佢話要整個欄杆，咁我都佢驚啲人掉咗落個海啊！ 佢係佢嗱某一個保皇黨區議員咧，佢就話咧，佢就曾經咧喺呢一個嘅電視訪問講過嘅，我記得好似2016年，咁佢就話咧。 唉，好危险噶！嗱，我自己有个，我自己屋企有个五岁嘅小朋友，我个仔五岁，我都唔会俾佢行去海边啦。你有围栏，你跌落去，你冇围栏，你跌落去好危险噶嘛？ 我心谂， 你有围栏，你都跌落去噶啦，系咪先？你系佢阿爸，你做乜唔睇住佢啊？你俾佢周围走系你嘅问题喎，呢样嘢。是不是即当然你作为一个政府你不可以说很不负责任地说、嗯、喂不得、啊、你要自己自贵下自理啦樣、嗯、但问题在于不是说到说即是这个我们要起一个十米高围栏或者三米高的围栏围住你、嗯、不让你跌下去这样嘛、嗯、因为你要相信我们自己香港人或者我们自己市民有自律的嘛、嗯、是不是你看到那里、个码头和这个海边是 有三米高、嗯、你自己都不会走在那边那么近啦、嗯、是不是你自己跌下去那你自己都照走啦，系咪先？再加上歷史上嗰個位置本身就係海邊嚟嘅、嗯。其實 第二就政府都要證據，就係有幾多人真係因為咁樣樣跌咗落海有事，即係個證據咁多年，究竟有即係有冇證據係證明咗？因為呢個海邊啲人行過去就跌咗落海，所以政府一定要起個欄杆咧，都要數字去支持先。 其實嗰度開埠百幾年都相安無事嘅，我想話。百幾年啦，因為咧四五十年代應該嗰張相，定係六七十年代好出名嗰張相咧。喺呢一即係有個人推住架呢一個嘅單車， 何凡嗰張， 何凡嗰張相咧。其實嗰張相 exactly 就係喺呢一個嘅西環碼頭，而家我哋講緊要做原本原圖嗰個位嘅裡面。以前電車路嗰個位置， 我知道影得好靚嗰張， 好靚嘅。嗱，咁嗰張相就正正就係告訴大家，其實嗰個位置本身電車路隔離已經係咁樣冇欄杆 嘅，自古以嚟都冇欄杆。 即係嗱，學嗰啲咁樣嘅高官話齋，真係呢個自古以嚟都係呢一個嘅海呢、這個海皮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你做咩要加支欄杆落去咧？咁樣即係你又唔合理，你又違反咗個歷史，嗯、然之後再加上就係你嘅違反咗堅尼地城區居民呢一個過往百幾年嘅慣例，嗯、即係嗰個位堅尼地。城堅摩區的某位區議員、啊嗯、我不知道他在堅尼地城住了幾耐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就在西營盤住了三十幾年，我由出世見到而家嗰個位置都是冇欄杆的你突然跟我講話要加欄杆、嗯，我就同你過不去啦，真係、嗯。你有問過你街坊先？冇。但係佢就話俾你聽咧，喂，我諮詢咗㗎，但係其實咧， 其實我都唔好知幾時諮詢。 我諗咧，即係政府就乜嘢都賴就話佢諮詢咗啦。大家都知道，佢就算去區議會咧、嗯，其實我哋好多普羅市民啊、嗯、街坊啊，嗯、其實唔知㗎嘛。咁、嗯、問咗幾個即係保皇議員咁樣就諮詢咗。 其實佢都冇諮詢過， 咁就唔係 成個故事咧。其實成個故事咧要講即係三幅皮咁長，我要講咧就即係我縮短佢啦、嗯。有一個保皇黨嘅區議員喺一個嘅海濱小組提出咗一個嘅建議，而呢個建議係冇任何民意嘅支持嘅狀況之下就通過咗之後咧，咁就上到去大會，咁樣就當咗諮詢咗啦。咁然之後咧，咁就去到咧嗰位區議員升官發財做咗呢一個嘅政治助理係嘛、嗯？之後咧，咁樣就放咗落去林鄭嘅施政報告，公布咗出嚟。咁、嗯、我哋街坊覺得喂唔係路喎、啊，你咁封咗我碼頭，搞到我冇得用。咁然之後就喺度就我哋就幾個關注都聯合埋一齊，開始自己做地區諮詢。 係、 嗯、做完地區諮詢，做咗三個幾月之後，政府終於擠牙膏咁樣擠啲嘢出嚟。咁、嗯、然之後咧，咁啊保皇黨咧就跟住眉飛起舞咧，就開始自己咧就掛 banner 做諮詢。佢哋又收咗四百幾個，最初收咗400多個，而家700多個啦嘅 問卷 嘅答案就認同佢、嗯，但係咧佢呢一個嘅問卷咧都要喺呢個嘅開大會開會之前嗰一個鐘頭先至遞上會交出嚟。好好笑的交出嚟之後咧，係啊，嗰陣時係四百幾個喎。佢仲要佢嗰個 research 其實只係講緊話係一張掛 banner 一個 QR code 俾大家端。同埋就係可能叫即係派傳單叫啲阿婆阿叔寫 簽 個名咁樣，但係我哋收到幾千個，係啊，我哋收到幾多千個嘅。 嗰時我見 四千幾， 四千幾個嘅反對簽名就係反對喐呢一個嘅。係 啦，我哋都喺碼頭嗰度搞過幾次活動嘅。咁除咗係話即係開記者會啦，亦都搞過即係邀請過一啲團體，咁佢哋去寫生啊，同有啲嘅公眾嘅討論啊，各樣。其實呢你即問得多啲市民呢你真係會了解到呢其實市民就係珍惜一個開放嘅空間佢、嗯、可能話你整啲基本嘅可能一個水機咁樣、嗯、或者一兩張凳坐下咁樣 最實際啲啦 其實就夠㗎啦咁市民就係、其實講真啦喺世界各地一啲海濱嘅城市呢其實有好多呢啲海濱嘅空間呢都唔會話即係插曬欄杆喺度嘅 都自然 好、自然咁樣咁呢、嗯 一個根本很自然而成的一個很正的公共空間呢、嗯、其實政府就真的要想清楚。有時呢他可能說哎呀我做些事給你們為什麼你們即是、不領我情、啊嗯、但是講真的有時如果他真的不想清楚有時做了出來是反效果的、嗯、人家會說喂這麼蠢的做了些事破壞了一個正的都有的。嗯 好，咁我哋又試下睇下張、嗯，因為我記得你一幾張相咧係好有意思，你講到社區啦、welfare 啦、health 嗰啲都有做嘅，咁呢個就睇到 呢張 係 咩嚟？ 係咪蛇定係咩嚟㗎？ 唔係呢張應該係釣魚。 釣魚係啦，嗰、那個地方好多人釣魚嘅。 咁事實上 係 嘅， 係啦， 即係啲活動俾大家知啦。呢、這個你當時去咗開會啦，就係、是、 喺區議會係 咁、我都想了解你哋嘅行動咯，係。 其實我哋即係除咗我哋喺即係碼頭上面搞咗好多次嘅即係活動啦、諮詢會啦、一啲公開嘅論壇啦等等之外，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關注。咁我哋喺做即係我哋喺收集唔同嘅問卷啊、簽名啊，同埋我哋係發動呢一個居民一齊去區議會旁聽，同埋就係去列席區議會嘅會議去發言啦、啊。咁我哋係深深地感受得到咧，政府係幾咁唔即係。政府和保皇都是幾咁唔尊重我哋市民的意見，其實、 或者我哋先講下你呢個咧，呢都好重要。其實你每一幅圖其實都係代表咧未來同埋或者以前而家嘅發展嘅，講下呢啲圖 啊。Sam 可以 係啊，咁其實我哋見到啦，而家我哋即係觀眾呢一個嘅左手邊嗰幅圖咧，咁、就係即係一份我哋發展收到發展局嘅文件喺呢一個海濱事務委員會咧，佢其實喺2017年1月12日咧，佢就 brief 過，即係佢就係 brief 過呢一個嘅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咁、但係其實咧嗰陣時咧佢就話咧喂咁我哋咧呢一個1-3號碼頭用地咧咁樣咧就有7000幾嘅平方。我哋咧就將會留10米咧就出嚟做呢一個嘅海濱長廊， 其實係啦，黃色嗰條咧， 我見到好少 嘅。係啊，然之後剩翻嗰啲位咧，我哋就射俾 NGO 咧去管理啦。 咁咩 NGO 做啲乜嘢？係 啦 ，NGO 就走去做園圃。咁樣咧，然之後咧，咁就剩翻咧，我哋會 guarantee 有10米咧做海濱長廊噶。其實講完。咁樣咧，咁我哋關注咗喺翻查啲文件，見到一份咁嘅嘢之後，喂大佬，喂你咁樣即係唔俾我哋用啫，係咪先？你即係俾 NGO 挖咗嚟做，你仲要講緊嗰時係社區園圃。社區園圃喺我哋傳統嘅概念嚟講，只係一個係圍咗三米欄，然之後再起縫擋風牆，然之後裡面咧就間咗好多個劏房咁樣嘅一格格嘅田仔，可能啲田一米乘一米咁樣。咁你只係得好有限嘅人喺好有限嘅時間裡面輪流可以用。如果其他不喜歡種又或者不懂種東西的那我用不到的但是永遠就不屬於我的、那怎麼算好、我們所以街坊才站出來不斷在要求爭取即是在過去的三個月林鄭公佈之後的三個月其實林鄭公佈之前的 幾個月我們都在做事是的我們不斷在了解的事件關注的事件找街坊去知即收集他們的意見咁 end up 呢經過了我們在林鄭施政報告出台之後三個月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 我們遞個信給林鄭 遞個信給林鄭 去上了區議會 上了區議會 後來就再上海濱事務委員會 海濱事務委員會是啦咁等等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行動終於逼到呢政府在2018年的1月頭啦，咁樣咧就擠牙膏咁樣喺呢一個區議會大會討論呢一件事件文件截止之前15分鐘， 係 佢就終於逼咗個第二隔離右邊嗰個方案出嚟，佢就俾咗兩個方案我哋揀嗰陣時，咁樣咧係啦。咁但係我哋完全可以喺嗰個動議係反映唔到喺民主派嗰啲動議裏面。咁樣咧，佢係俾咗兩個方案，一個方案咧就係咧裏面咧就有20%，約莫20%咧，咁就留翻俾呢一個嘅 NGO 做呢一個嘅園圃或者其他用途，剩翻咧個80%咧，咁就有兩個選擇，一咧就俾 NGO 管，一就俾政府管。得嚟呢兩個選擇嘅啫，冇第三個選擇就完全保留嘅。 同埋咧，你哋都有個方案啊？點解一定要做園圃呢？其實點解一唯一係最好嘅咧？佢有冇解釋點解係唯一又最好嘅咧？ 係啊，同埋咧，佢咧就佢最初就同你講社區園圃，但係原來咧佢咧去到呢一個嘅發展局喺1月、12月中嗰個會啦，我哋見海濱會議嗰時咧，佢講過一次嘅，佢就話咧唔係啦，呢一個社區園圃咧，我哋咧係參考呢一個嘅起動九龍東計劃嗰個vessel 咁樣嘅做法嘅，咁。但其實那個又不是社區園圃嚟嘅，嗰、那個係garden嚟嘅啫。 其實佢好多矛盾位嘅，佢哋講嘢咧，而我哋即係其實聽咗咁耐咧，其實佢就最想咧將笪地判咗出去，等佢自己唔使搞， 即係可以唔好煩，賺下錢。 係啊，就判咗去揾人搞啦咁。咁我哋又覺得喂，大佬呢一個政府其實。 管理好嘅公共空間係你嘅責任嚟㗎喎。佢話：哎呀，你哋唔中意康文署呢又唔準，嗰又唔準，我咪揾第二啲人管。咁我哋就話啦， 藉口嘅，即係 你哋做得唔好 係可以處理到呢 啲。你哋做得唔好嘅嘢就去判曬俾人啦。你要做好啲啊嘛，呢個先係你哋嘅責任。 有冇諗下，如果 Andrew 佢管理唔好龍浦係點咧？跟住之後 都大鑊㗎，因為 係咯，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話NGO。 你俾幾年去管 ？NGO管理你俾幾多年去？佢話佢三年啦，咁但 係問題在於 三年你個原譜你之後你做啲乜咧？你又唔知。然之後咧，嗰三年嘅期間咧，你所做嘅嘢，你所有嘢接受就要個 NGO。嗰 NGO 批你就批你，唔批你就唔批你。第三就係咧，我佢講緊咧成個非一個發展，因為佢哋要求，即係好似呢一個嘅起動九龍工咁樣，佢要求呢一個嘅，佢會做一個嘅基本嘅基建俾你，但係佢要求你自己 NGO 要有自己嘅 implementation， 要自己 input 落去。講緊一個。參考的數字，起動九龍東，去發展局俾咗2000萬，個NGO抌咗200萬。你試問你有一個乜嘢嘅咩規模嘅NGO可以食得起呢一樣嘢？ 其實第一樣嘢，NGO大部分都係冇乜錢嘅。 唔係，我想大家留意啊，其實而家好多發展商都成立咗好多 NGO， 嗰啲就有另一啲目的啦。 嗰啲就好多錢咯。 嗱，佢又變轉係另一個手法做。 我之前講嘅尖沙咀嗰個海濱咧，當時個發展商係成立咗個 NGO 去承接佢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佢哋自己另一種方法去， 因為可能好多 hidden agenda， 究竟即係佢講緊嗰啲有財力嘅 NGO 係咩人嚟咧？咁如果俾咗佢哋管理之後，嗱講真，我又想講翻譬如 PMQ 個例子啦。嗱 PMQ 咧，即係當然啦，我哋保育到嗰笪地方係好嘅，但係咧，當有一個 NGO 營運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候話：哎呀，我要即係有成本噶 嘛， 咁所以咧，其實有陣時租場俾人。譬如租場俾啲名牌啦，最近先有個名牌啦， 都好多次名牌， 好多次啦， 仲要係唔俾人入嘅，係private嘅， 或者買飛嘅咁樣。哇！如果我哋啲海濱都出現呢種情況，咁你咪完全係即係違背曬我哋話還港於民嗰樣嘢，即係揾一個 NGO 嚟管，嗰責任咧就推曬 NGO。嗰陣時我哋想投訴政府，佢話：哇！你話個 NGO 啦， 但係 NGO 佢都驚咗㗎，因為點解咧？我都揾咗佢好多次訪問啦，佢都話其實佢哋都經營，佢哋都困難。即不停要去找啲客翻嚟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哋買件衫亦都好貴，有啲係幾千蚊。其實我都唔知啲市民下去點樣可以個個買得起幾千蚊件衫，仲有啲名牌本身已經名牌嚟嘅，你擺翻喺裡面點樣能夠推動本身嗰個嘅真係？設計家或者其他人嘅， 所以其實呢一類嘅公共空間或者歷史建築，你活化佢，其實應該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即係政府必須要投放多啲嘅資源落去，或者係話講緊頭先個碼頭啦，就冇理由將個責任推咗俾一個 NGO。 第二樣就係佢同社區係一個聯繫嘅嘛，就算唔好講 BMQ 啊，其實所有嘅保育嘅嘢係同個社區好重要嘅關係。如果佢割裂咗咧，其實等於冇用，因為你唔能夠參與嘛。你唔能夠用到，咁其實嗰個保育有咩意義呢？ 即係其實你好似將呢一個嘅皇后碼頭，佢哋 propose 咗係將皇后碼頭原唔係原址重置啦，佢哋就唔肯啦，佢哋就搬去呢一個嘅而家新中環新海濱 九 同十號中間嗰度，你又冇咗佢嗰個功能，你又令到佢係歷史意義失去咗，你令亦都係居民市民 係 未必 係 好方便去到，再加上你中環三號用地其實佢係將成個天星碼頭新天星碼頭出面嗰個停車位 cut 咗嘅，你變咗係旅客去。旅客好難去，你 交通又有問題， 交通又有問題，你亦都令到交通擠塞，再加上其實你係間接，你難聽啲講，你係閹割咗天星碼頭嘅功能，你再加上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根本上你係令到成個嘅東西係同呢個社區同佢原本嘅歷史意割裂咗啊嘛！你試諗下，我哋西環碼頭本身好多居民街坊其實行路過去，咁其實係一個 walkable 嘅 distance 嚟嘅，真係大家為咗享受呢個嘅地方係會行五分鐘行過去，咁然之後走去嘆下海風，落架15分鐘、30分鐘翻屋企咁樣，即係呢一個完完全全係一個我哋市民嘅一個生活嘅 pattern， 而政府係要還手咁樣插落去 幹預。要求都是很基本的嘛，是不是有个空间给我吹下海风去走下散步这样。其实这些东西政府根本很简单已经可以，不用想得那么复杂，又搞这些又搞那些。 其实你不动呢就最舒服最好的了。你一动就大家可能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为什么本身其实中西区都不是很够公园的，讲真的。邊個日日都走去冰頭花園啦，即係動植物公園啦，唔會嘅，即係個位置唔係即係近到咁緊要，係咪？咁所以好多地方最就手，我屋企附近我就行過去行下街，食完飯行下散步咁樣樣啫嘛，就是、要求好基本嘅嘢。 冇錯。 第二樣就係你哋仲有咩 咩計劃啊？又講下俾大家知道啊！ 嗱，講翻即係郵政總局嗰度啦。咁其實咧，最近我哋非常之關注係因為點咧？佢有一個叫 Gazette 啊，刊咗憲啊。咁咧就喺成個嘅三號用地嘅範圍咧，有啲路又會封咗啦，甚至連郵政總局嘅兩邊嘅有一個汽車嘅入口都封埋喎。 係。咁但係佢完全冇諮詢過區議會。佢以前佢做呢一個三號用地諮詢嗰陣時咧，我哋啲議員咧同埋委員咧都不斷喺度鬧佢，你做乜要喐郵政總局？你做乜要逐天先買嚟停車場？佢哋嗰陣時咧就話：，我哋做呢一個嘅刊憲嘅同時咧，我哋就會諮詢區議會。咁樣咧就對於嗰個道路工程嗰個狀況啊，最後其實佢哋冇諮詢就咁刊咗憲。 但最近大問題就係成個居民咧都會因為咁嘅交通問題會影響到㗎嘛。 同埋佢係事先已經係將呢一個喺我哋未傾好郵政總局嘅去留嘅時候，佢已經將郵政總局去停泊郵政車嘅一個嘅功能，作為郵政總局嘅功能去直接係即係停咗佢，令到郵政總局 carry out 唔到佢個分數，咁咪佢大條道理去陰乾去拆咗佢咯。 所以我哋都即係寫曬信去即係反對呢個刊憲啊，因為佢影響太大。 嘅建議俾政府，等政府冇咁多藉口咧。 其實郵政總局好簡單嘅啫，你保留翻呢個建築嚇，保留翻嘅建築，佢有部分嘅郵政嘅用途，佢話有一啲咧可能要搬去九龍灣啊嘛，係咪？ 中央處 咁，但係你始終你都要有翻一個 都要用，係 咪啊？中區嘅郵政用途都要 嘅，中西區 係 最多人用嘅， 留翻喺度咯。如果你有額外嘅空間嘅，你可以大把啦，我幫佢諗有咩用途，真係好容易係咪？講十個都得， 絕對唔會嘥。其實個位置 都唔會嘥，係一座好嘅建築，亦都唔應該拆，係因為環保。你諗下，講成日話唔好做大嘥鬼嘅，政府成日就帶頭做大嘥鬼。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建議嘅，即係呢一個嘅郵政總局嘅用途啦，甚至周圍嘅規劃咧，我哋都唔覺得應該係做咁多商場商客。 好啦，或者而家最後呢個時間咧，我哋都係要聯絡你哋嘅時候咧，你哋係有個 Facebook。講講你的 Facebook 啊，點可以聯絡到你哋啊？即係可能好多市民都想參與噶嘛。 係，咁我哋喺Facebook 嗰度有一個嘅page 啦嚇，保護海濱聯盟啦。咁我哋每一個個別嘅團體亦都係有即係自己嘅 獨立 Facebook 嘅，冇錯。 咁中西區關注組啦，西環嘅飛躍動力啦，守護堅城啦， 咁茶果嶺關注組啦， 喺東區又有 關注組啦。 但係我哋真係好歡迎市民咧，係即係真係會俾多意見同埋親身嚟參與我哋。活動咁，其實嚟緊咧，我哋都 plan 緊有一啲沿住海濱嘅跑步嘅活動啊，甚至即係再睇下喺碼頭唔同嘅地方係搞多啲活動。 最緊要上你 Facebook 睇，因為點解咧？呢度即可能講唔曬，亦都未必記到。上你 Facebook 睇咧，就能夠真係聯絡到你哋，同埋咧正式去參與到呢個活動。咁其實咧，今日我都好多謝你兩位上嚟咧分享，因為其實都講唔曬，因為我相信好多資料嘅。上你 Facebook 都睇到好多，你曾經寫過封信係有啲咩列舉嗰啲點嘅，咁大家想了解多啲就更加好啦。 係多啲嘅，我諗市民多啲嘅參與啦，多啲去用下我哋嘅海濱，同埋去大家一齊去諗下，其實我哋最理想嘅海濱真係還海濱於民應該係點樣咧？就唔好即係好容易就將話政府一定要賣地啊，一定要賺錢啊，呢樣嘢其實唔係一定，我覺得一個好嘅規劃咧，其實係要諗翻即係市民。 嘅需要 為先嚇， 好啦，咁我哋同呢個市民或者所有觀眾咧，同埋聽眾都講再見咯，好，拜拜， 好，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民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